毫无手集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71章，我认为呢度应该唔系埋人嘅地方，哑巴可能搞错咗啦，或者系嗰个透露线索嘅人就出咗错。点知道我讲完，哑巴就好肯定咁讲，就系喺呢度附近。我俾佢咁笃定嘅语气，就搞到我窒咗一下，反问佢：你咁肯定，咁仲揾我做咩啫？嗱，唔好怪我唐突啲咁问一句啦。呢个消息到底系边个话你知噶？你又咁相信嗰个人？哑巴神色高傲咁对我望都唔望，冷冷咁讲：与你无关。跟住佢就起身，企咗喺个火堆旁边，眺望住黑暗当中嘅雪峰。我睇佢而家咁嘅样，就好似系食咗秤砣铁咗心咁，认定呢个地方系有古墓。我亦都不由得个大为头痛。我讲：咁既然你咁讲，咁我哋多长长眼啦。不过而家咁样乌灯黑火，睇乜嘢都睇唔清噶噃。不如听日白天里边先再做打算啦。吕叔就讲：陈兄弟讲得冇错啊，而家天色太暗啦，亦都睇唔出啲咩端倪啦。哑巴就冇理我哋两个人嘅说话，仍然就睇住远处。我心里边暗暗怒火啦，心谂你啊够串，不过我先唔服侍你啊。谂住我就打算入帐篷里边取暖，总好过喺外边吹西北风啊。点知道我正打算转身嘅时候，北边嘅雪顶上边忽然之间就闪咗一下，就好似有啲星辰闪烁咁，跟住就冇咗。我一睇到咁，我就猛咁盯住头先闪个地方，心谂呢个系乜嘢嘢呢？唔通有人？唔系啊，人造光源应该唔系呢一种咁嘅颜色先系噶噃。吕叔亦都咦咗一声，奇怪咁讲：咦，莫非嗰个雪岭上边有啲乜嘢嘢？爬上去嘅大概半粒钟就得噶啦，不如我哋过去睇睇啦。佢好似系喺度征求紧意见，但系哑巴就已经行动咗。佢打开个探照灯，顺住个雪岭爬上去。我亦都心中疑惑，忍唔住就一探究竟，于是就跟咗上去。这个雪岭完全冇路嘅，积雪咧就显得好深重，亦都好松散。一脚踩落去，啲雪就直接到膝头哥，有啲深嘅地方连只脚都掹唔翻出嚟。黑暗当中，哑巴就喺前边。我哋就顺住探照灯嘅光芒，顶住风雪就系咁前进。寒冷嘅自不言唔使讲啦，裤咧就一直处于一种半干唔湿咁嘅状态，两只脚都冻到麻晒。原来谂住半个钟嘅路，我哋足足爬咗差唔多成粒钟，先到到咗呢个雪岭嘅顶部嘅位置。到咗顶，顶部嘅地势倾斜，好似一个比较陡峭嘅斜坡嘅坡道。咁而之前嗰一个闪下闪下嘅光芒就系从呢度发出噶啦，而我哋企喺呢个上边嘅时候，周围除咗积雪乜嘢都冇，连个人嘅脚印都冇啊！咁究竟呢度系咩回事啊？总唔至于我哋三个头先都眼花啩？吕叔就讲：喂，不如我哋四边揾下啦，睇睇有冇人走过嘅足迹。我啊讲，就算有啊。我哋头先咁爬到上嚟顶咗成个钟啦，早就已经俾啲雪冚晒啦啩。呢度嘅天气真係极端恶劣，大风刮过嗰、那个表层嗰啲雪就被吹到贴住个地系咁走，空中时不时仲有啲雪花落嚟，一深一浅嘅脚印，十几分钟就好快掩盖咗㗎啦。吕叔就喷出一阵白色嘅雾气讲：哎呀，尽力如为啦。我哋三个就开始分散咁揾。呢阵时我睇咗一睇表，已经差唔多12点啦。喺传统嘅说法上边，呢阵时正系天地间嘅阴阳之气交换嘅时候，亦就系死人同埋活人可以同时出入嘅时候。家下唔知点解，我睇住仲有3分钟就要指向12点嘅嗰一支针。心底里面突然之间有一种不祥嘅预感， 呢个系应该一种对于危险即将到嚟嘅直觉。加下我同女叔同埋哑巴佢哋两个咧，就已经分开咗啦。我哋三个就各自喺度揾紧嘢。风雪当中啊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常言道，疑心啊生暗鬼。我打住个探照灯啊，周围咁睇，虽然乜嘢都睇唔到，但系我总系发觉喺黑暗里面好似有啲乜嘢嘢喺度夹住我咁。我硬系觉得条颈同埋背脊咧就好似有啲毛神神咁，不过我一拧转身又唔见嘢。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可能真系多心啦，另一方面对于曾经拯救过我好多次嘅直觉，我仲系非常之信任嘅，心谂不如仲系速战速决啦，好快啲同阿哑巴佢哋会合，唔系万一有啲咩差池就惨啦。呢一个念头啱啱一闪而过，我个眼尾就睄到喺冇几远嘅地方，有啲嘢啊闪咗一下，好似系啲咩金属反光咁嘅。我即刻就锁住咗嗰个方位，而呢一次嗰个闪光竟然冇消失喎。我就向佢行过去，我行近仔细一睇，就不由得大为肝火。我即刻就向住哑巴同阿女叔咁样叫：喂，揾到啦，快啲过嚟啊！只见我眼前显然系一个突出嘅圆冰层，表面上边咧就冚住积雪，同周围嘅一切融为一体。只不过由于顶部咧就一直咁延伸出一块。等到佢嘅正面呢，亦系啱啱面对住我哋营地嘅嗰一面呢个位置系冇积雪嘅，所以就露出咗深蓝色嘅坚硬冰层。呢阵时由于呢个月光嘅余动喺呢个雪地里面反射住微弱嘅光线，圆冰层就随住月光时不时就产生反光。我哋之前喺雪岭下边睇到嘅，应该就系呢样嘢嘅光芒。女叔同埋哑巴就聚集到嚟呢度，一眼亦都睇明白咗嗰种嘅门道。女叔啊哑然失笑，干脆一啰柚坐低嘅地上。我话：仲坐喺度做乜啫？不如翻营地啦。不过女叔啊话：诶，嚟都嚟到啦，一事无成就咁翻去，系咪真系太蚀底啊？你睇下呢度，万里银光，冰封雪雾啊，辜负咗呢一番咁嘅美景，系咪真系太可惜啊？呢一路我哋顶住风雪，就系只系知道冻同埋攰，确实啊真系冇好好咁欣赏下雪山里面嘅景致。依阵时个月亮就疏朗，一眼望过去，雪山笼罩住一层薄薄嘅光辉，确实啊等人哋觉得好壮观。不过亦都只有女叔呢一种人先会咁突然间坐低落嚟赏雪。我真系冇咁嘅闲情逸致啊！睇咗阵间，我催促落去啊。女叔听到咁讲，就拍一拍身上嘅雪花，三个人就准备向岭下边走啦。行到一半嘅时候，嗰一种俾人哋偷窥嘅感觉又嚟啦，好似喺我身后边，我只背上边就觉得好唔舒服，条颈亦都开始发紧。反而睇一睇哑巴同埋女叔，佢哋又冇感觉啊。呢两个人嘅警惕性同埋身手都比我更胜一筹，如果系有危险嘅话，或者有啲咩嘢喺度跟踪住偷窥我哋嘅话，应该早就发觉咗㗎喇。虽然我而家断定自己心里面可能都真係疑心生暗鬼嘅，但係仲係忍唔住拧转头睇咗一下，呢一睇一瞬之间吓到我脚都软埋。嗰一个微微发光蓝色嘅圆冰层当中，显然出现咗一块灰白色嘅浮肿大面。喺呢阵时，呢一块面隔住个圆冰层，赤红色嘅目光贪婪咁睇住我，猩红色条脷啊伸到长一长，系咁一舐，将成块面都舐咗一次。我不由得啊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我呢个咁嘅动静就惊动咗哑巴同埋阿女叔啦，佢哋两个人啊纷纷拧转头。不过呢阵时嗰一张大嘅面突然间又向下一沉，消失咗。女叔同埋哑巴拧转头啊，真系太慢啦，自然乜嘢都睇唔到。不过佢睇住我个面色系有啲唔妥，女叔就神情担忧咁问：，诶，陈兄弟， 点啊？里边有嘢啊！我指住离我好远嘅嗰一块圆冰，将头先所睇到嘅嘢就讲咗一次。哑巴同吕叔嘅对视一眼，两个人掹起只脚，即刻就冲翻转头。好快，我哋三个人又是聚集到嗰一块嘅圆冰嘅前边。吕叔嘅伸手敲咗一敲，好沉声咁讲：圆冰层啊，有啲厚啊。跟住佢哋掹咗把鬼哭刀出嚟，突然之间向个冰层上面一斩，只听到砰嘅一声，雪层上边就留低咗一道非常之醒目嘅疤痕。但系我知道，以鬼哭刀咁样样嘅削铁断金嘅本事，咁奋力一斩咧，应该咧都只系留低一道疤痕嘅啫。咁亦都足以说明呢一个咁嘅冰层嘅硬度。我就即刻又觉得越嚟越唔妥啦。我之所以叫佢叫做圆冰，是因为佢呈现出微微嘅蓝色。呢啲系冰晶结体咧个质地变得极其紧密之后产生嘅视觉色差。事实上咧，佢本身仲系透明嘅。圆冰嘅形成就唔系话一日两日，亦都唔系一年两年，而系上千万年日积月累先形成嘅。所以呢一种冰，大多数都覆盖喺积雪或者喺啲薄冰层之下，或者喺啲深沟嘅冰川当中，系年份嘅典型象征。但系呢阵时佢出现咗喺呢个雪岭嘅顶部，咁啊意味住乜嘢呢？之前一直等我怀疑嘅嗰一个咁嘅凳嘅问题，而家终于就得到咗解答啦！我心里面猛然咁意识到，我哋而家身处嘅地方根本上就唔系雪岭嘅顶部，佢真正嘅顶部早就俾人哋用个铲啊铲平咗啦，所以先会露出呢一个咁嘅冰层。我将我嘅谂法同阿哑巴佢哋两个人一讲，吕叔嘅眼前一亮，佢就讲：哈，真系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就此睇嚟，咁呢度八成就系普真嘅杰作啦。不过佢点解要削咗呢一个咁嘅雪顶呢？呢、这个普真又再有名，亦都不过系一个咁嘅修灵造墓嘅人啫。佢自己本身就冇几大嘅本事嘅，又有咩能力去削平一个山顶呢？而且呢一种咁嘅做法，同埋喺呢个墓葬风水之术当中，亦都系背道而驰。呢、这、一个举动实在系真系令人费解。吕叔就接住讲：不过你头先所讲嘅圆冰层里面睇咗一块人个面，唔通呢一个圆冰层系中空嘅？我就明白吕叔嘅谂法。佢虽然冇讲完，佢好显然系喺度问普真墓会唔会系修建咗喺呢个圆冰层入边呢？事实上呢、这个亦都系我嘅谂法。有乜嘢更加合适过收喺呢一个千万年形成嘅圆冰层入边作为墓葬呢？葬喺其中唔需要任何嘅防护措施，尸身啊千万年都唔会腐化。当中嘅好处啊，梗系不言而喻啦。只不过传统嘅墓葬之术，防护只系其中一项啫，更重要嘅仲系要讲求呢个天人合一嘅。所以有圆冰层的地方固然是好稳，但是能够自成这个绝佳风水的，那就真是十分之难得。而普亲他一世同人哋造墓，眼光肯定好高，同自己造墓噃。虽然我哋未入去过，但是只是看这个咁嘅选址，就已经等人哋心悦诚服，叹为观止。只是呢这个圆冰层就非常之坚硬，金铁都难击，要在这个里面修建墓道谈何容易啊？这个普真究竟怎可以做到呢？如果说陈池手里面的地图是从普真墓里面倒出来的，那陈池又是怎样入去这个陵墓的呢？至少现在我将队伍里面携带的倒斗工具都过了一次，除了是雷管炸药之外，几乎是想不到还有什么可以去破开这些冰层的。但是这次我们携带的炸药呢，就真的非常之少，因为这样东西在雪山里面是极不适用，即使用了亦都是等于同归于尽的手段来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